澳门街特备节目啊，仍然是电影系列啦。咁啊，今日嘅电影题材系乜嘢啊？琪琪， 侏罗纪公园 系啦，咁就系侏罗纪公园啦。咁啊，侏罗纪公园咧，一共咧就拍咗三集嘅。咁样咧，其实我哋今日讲咧就冇话分佢一二三集噶啦，咁就当系一个系列咁睇啦。咁我哋亦都咧，头先就第二节啦，咁啊，亦都讲咗下喂细个。大家接觸恐龍嘅經過啦，即係呢啲回憶咧，我覺得喺擺入面度講咧，雖然唔關電影事，但係都要講下，因為喺我嘅心，即係喺我生命入面咧，我同恐龍嘅認識就同侏羅紀公園係不可分割。咁而我同恐龍嘅一啲事咧，就亦都係侏羅紀公園我覺得係等同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講埋出嚟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咁啊，亦都係我哋做咗一個好簡單，而且係我諗冇即係一個史上最差嘅劇透啦，係嘛？ 都唔怕嘅。 你聽完咧，你真係你要重新睇啊！咁啊，其實我哋嚟計咧，我哋就好希望咧，大家咧，我哋最開心咧就係你聽完我哋講嘅電影嘅評論之後咧，你會真係翻去睇翻套戲啊！咁我哋最開心啊！咁侏羅紀公園咧？第一二集咧都係史蒂芬史一普自己拍嘅，咁你問我咧兩集邊集值得睇啊？第一集值得睇，第二集咧入面個故事我覺得有啲偏離嘅，咁就我唔係咁推介啊，但係第一集係絕對係一流嘅，咁啊無論係商業性啦嚇，同埋佢個欣賞性、可觀性係並重嘅。第三集個導演其實你知唔知佢近期有咩作品啊？美國隊長啊，其實佢就是美國隊長嘅導演啦，咁啊另外咧。呢、這個星球大戰咧，佢都係有份去即係去做製片嗰啲嘅，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人嚟。 第三集會太過誇張，太過驚險 咧。第三集咧，我覺得佢直情係即係佢主力就係賣弄嗰個 CG。 嗯。 同埋咧，其實佢就變到好似係一個完全係冒險嘅故事，完全脱咗軌，我覺得不是嗰回事。 太誇張啦！唔係嗰種新手即係去做呢啲嘢，太過火 咯。其實咧我哋咧講侏羅紀公園咧就好少，即係咁講啦。我哋講電影咧就通常嚇，譬如佢以往係有拍，而家又嚟緊會開新嘅咧，我哋都唔會講新嗰集嘅。即係我哋 Iron Man， 我哋唔會講 Iron Man 3嘅，因為始終係未睇過或者係未知個詳細情況係點，我哋唔會立亂講。但係侏羅紀公園咧嚟緊咧第四集咧，其實咧。3D 先唔好講啦 ，3D 咧其實佢一上我一定會睇噶啦。咁我諗可能最嚴重嘅，我會去香港嘅飛機場，即係啟德講咗香港嗰個赤鱲角機場咧，去睇全香港最大嘅 IMAX 影院咯。咁啊，即係可能專登過去睇套戲咁，應該如無意外都會嘅。咁啊，但係咧佢講緊我覺得最驚嚇咧，就係佢第四集啊。咁佢有一次定圖出咗嚟咧。佢就係話咧，第四集嘅故事咧就會係有恐龍人啊，就係講咧將啲速龍同埋人嘅基因去混合，結果咧就會變咗一啲咧係有速龍咁嘅 body 同埋尾啦，但係有人嘅智慧同埋人嘅頭部。 哇！好核突喎。 係啦，嘅一啲人，咁就類似蜥蜴人。咁第二咧就係會譬如三角龍咁樣咧，佢會再進化落去咧，原先喺史實上。是冇進化嘅，因為恐龍滅絕咗種啦。假如恐龍再進化，即係俾一個 if 路線。咩叫 if 路線呢？就係喺人生入面咧，嗱我解釋下 if 路線嘅意思咧，就係假如啊平行宇宙，即係假如啊我嚟計，我而家我去做呢個決定，譬如我而家係移民落去英國啦，咁可能喺另一個平行時空嘅我咧就決定唔移民，繼續留翻喺澳門咁樣，即係。咁就跟住咧，就去俾你睇咗另一個 if 你過咗英國之後，哦，斯洛文俊可能冇咗澳門街呢個節目喎，跟住可能喺嗰邊做啲好低等，可能洗碗工作咁就洗一世啦，跟住識咗英國妹咁樣，咁你就會即係睇到 if 啊，另外嗰邊假如啊，即係叫做話好似嗰個什麼那些年咁樣咧，平行世界啊，咁啊 if 路線嚟嘅，就係假如恐龍再進化變成點咧，咁就好恐怖，上網見到咧三角龍啊，就竟然變咗咧就好似你有冇睇過魔界啊？ 有， 好似一啲巨人咁樣，係企喺度，兩足嚟行，前面係變咗手指。 哦。 咁就即係換言之咧，啲動物，尤其是四腳爬爬嘅，再進化咧就會變成兩隻腳，即係好似相傳人咧，就係因為你其實行路用兩隻腳得啦，咁你手可以騰空出嚟做其他嘢，包括攻擊人啊嘛。 嗯。 咁另外咧，企起身咧， 個感覺就大隻過你爬爬喺度。 係。 咁所以咧， 佢哋就企起身。 係啦，咁其實咧嗱，我覺得嚇，我有啲震撼嘅。第一，佢係講緊咧係而家啲戲咧，我覺得係同呢個世界末日啦，係佢係滲透緊啲信息嘅，就係人類玩基因改造呢樣嘢咧。係會玩到好可怕，好、三樣嘢。一，我冇諗過《侏羅紀公園》咧第四集竟然會玩呢樣嘢。第一啊，基因改造，就好似即係講緊普羅米修斯咁樣，人類去被創造，結果再創造。咁第二就係、是、咧，蜥蜴人啊，有冇聽過？即係講其中一種外星人咧。嗱、外星人有幾種啊？講緊有啲好似北歐咁嘅人咧，就係、是、一啲叫七姊妹星嘅人，相傳好似雷神呢啲咧，其實就係外星人嚟嘅。咁佢就係個樣就好似啲北歐人咁，金色髮白色皮膚，就係好似人類咁，就嚟自七姊妹星。咁佢哋好大隻，同埋咧佢哋咧係以往咧係幫人類嘅，係一啲好嘅種族，即係幫人幫你就為之好啦。咁佢哋科技好高嘅，咁啊雷神啦就係、是、啦，咁啊跟住咧佢哋當陣時咧就可能同一啲咧巨人族啊，即係咧以往咧叫 Titan 嘅，即係神話入面啦，嚟到去有戰爭啦。咁啊Titan 咧。就係、是、一啲巨人族，即係咁啊！另外咧，仲有啲咧就係好出名啦，羅茲威爾啊，灰色嘅外星人啦。咁仲有一種咧，就講緊係蜥蜴人啦。咁蜥蜴人呢種文化咧，其實就好源遠流長嘅。咁一直咧有講啊，世界上有講過，當陣時嘅恐龍咧，未係滅絕曬，有啲可能係入咗海，跟住咧演變成而家嘅可能係尼斯湖水怪啊，甚至乎話即係喺世界上咧，仲有啲地方係剛果啊。或者話喺神龍架發現到有恐龍啦，咁亦都話但發現到個恐龍其實縮細咗啦，例如暴龍縮細到一個雪櫃咁高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就話恐龍自己進化開始變成兩足行嘅動物，跟住再演變成為蜥蜴人嘅，我哋就叫佢外星人。第三種說法根本咧就真係有蜥蜴人嘅。咁就係外星嚟嘅，咁佢哋落到嚟地球咧，創造咗物種就係創造咗恐龍。結果咧，恐龍再後屘咧，佢哋再透過 DNA 改造咧，再變翻係好似佢哋蜥蜴人咁嘅樣。蜥蜴人係點嘅樣咧？咁啊，就係我哋之前講蜘蛛俠咧，咁啊，蜘蛛俠入面咧，今集新嘅蜘蛛俠咧，嗰個敵人啦，其實佢就係蜥蜴人啦。咁其實咧，坊間即係啲 urban legend 咧，就好多啲蜥蜴人嘅流傳嘅，就話其實係有蜥蜴人啦，甚至乎係有咁，其實一直咧，甚至乎以前好多嘅即係啲電影或者係卡通啊，忍者龜咁嚟㗎，入面都有蜥蜴人啦。即係其實咧呢一種文化咧，就好多時咧喺外國係講，甚至乎咧就其實講緊蜥蜴人咧嘅外星人嚇。就嗱，蜥蜴人有分兩種，一種就地球就恐龍進化出嚟，一種就外直係喺外星嘅，外星係擁有超高科技。但係佢哋係好兇殘嘅，佢哋係蛇同嗰啲羅茲威爾灰色人咧，大家開拖嘅，即係你打我打你嘅，跟住就發動星際戰爭嘅。咁而雷神嗰班咧，嗰班七姊妹星嗰班好人咧，佢就要協調啊。咁而喺呢啲外星人嘅種族上面咧，仲有啲其他可能叫天狼星人啦，或者有啲咧係純粹係能量嘅外星人。就即係換言之咧，其實講緊人類撇除咗個殼。其實撇除咗你個蛋白質個殼咧，其實你入邊已經有靈魂咧，就源自人類，就係嗰啲靈魂就係嗰啲淨係得能量外星人啦。咁以前咧，其實人類咧就係靈魂同個殼係分開嘅，因為要喺地球上面，即係可能地球有金魚缸，咁你要喺金魚缸入面生存，你要變成一條金魚，咁所以咧會有人類出現。咁結果咧耐咗啦，人類接受咗我就係金魚啦呢、這個現實啦，咁於是咧個靈魂同個身體又抽唔翻出嚟，直至到你死，你先可以解放翻。咁呢個就係坊間其中一個講法啦，即係而家咧，其實我哋唔係變咗做靈異或者係嗰啲古文明節目，我哋唔係講緊古文明嘅嘢，而係講緊《侏羅紀公園》第四集咧，我覺得佢入面滲透緊有啲佢嘅隱藏信息咧，佢嘅潛台詞啊，好似阿雲海話齋，潛台詞咧係可圈可點嘅。咁雖然套戲未上，但其實咧我上網咧，咁因為嗰陣時。Andy 啦 ，Open Sky Radio 啊 ，Andy 咧，佢有同我提過啦。咁我去揾咗啲圖睇過咧，我係覺得極度震撼。即係尤其是我當我見到啲恐龍企起身嘅時候咧，我覺得呢種感覺咧係即係比起嗰啲什麼普羅米修斯啊、異形啊、外星人嗰啲咧，係更加震撼嘅。呢一種感覺就係、是其實呢個地球嘅呢個平衡路線嚟㗎，其實人類就唔係呢個統治者嚟㗎。 即係第時會問究竟係滑嗰啲啊，偷偷開門嗰啲定兩隻腳行路嗰啲？ 第時就會變到咧，嗰啲滑嗰啲都會變到係縮細咗，比係大約係人類嘅兩至三倍，但係佢係企起身，佢係一樣係有手指，亦都係有腦，跟住嚟到去控制。咁同埋咧，的而且確啊，以佢哋適應內或者點嚟計咧，佢哋防 UV 啊，佢哋嘅體格啊，點樣都係強壯過人類，係比人類更加適合生存喺地球。 呢個係。會 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引發咗一個嗱，我覺得第四集咧就係引發咗一個潛台詞，就係究竟其實我哋係咪統治者，定係只不過係一啲嘅錯誤或者係發生咗啲事，而令到呢一班原先係佢哋係做統治者嘅，佢哋消失咗，而導致人類發展到而家咧，即係呢樣係一樣探究嚟嘅。咁啊我覺得其實《侏羅紀公園》咧去到第三集咧，其實係已經係脱咗軌嘅。咁第二集咧，其實咧可以講講咧就做得唔係太好嘅，因為嗱第二集咧唯一我覺得有啲咩好咧，就多啲槍睇啦。咁就即係講緊咧就係槍械個槍啊。咁啊變咗咧，即係正值你細個咧，亦都係男仔啦，話我中意槍械嘅時候咧。咁啊你會哇嗰啲槍咪我嚟打恐龍嘅咯咁樣。咁甚至乎我都有講過啦，我以前玩 War Game。就係、是、要去揀啊，去買翻支散彈槍。點解要買嗰隻散彈槍呢？就是、因為嗰支散彈槍就係《侏羅紀公園》第二集攞嚟打條暴龍嘅。咁跟住咧，我覺得哇好正，打恐龍係用嗰支，咁我就要買嗰支啦。咁嗰支係咩散彈槍呢？就係 SPA 十二啊。咁就更加多人會認識啲散彈槍啊，就係、是、生化危機啊嘛 ，Biohazard 啊嘛。係係啊，咁我冇辦法啦嚇。咁但係我自己嚟計咧，我認識呢個槍械咧，第一樣真係令我細個認識咧，《侏羅紀公園》第二集。咁啊，見到啲恐龍原來你用槍打都打唔死嘅，咁啊亦都正常啊，冇乜可能嘅。 佢啲皮咁厚。 皮厚啫，但係即係認真咁講，恐龍你攞支 AK-47 掃佢一樣會死嘅。佢皮厚唔代表佢係個生命值係咁高咯。嗱，即係正如咧以往大家咧都會有一樣咧被誤解嘅，細個睇咗佢《不鬥之拳》啊。 係， 咁佢就話咧，啲好肥嘅人因為身體脂肪夠啊，所以咧你打佢咧，佢係唔會痛噶，佢只會係吸咗你個拳嘅力，即係吸震。其實係咪可能唔係㗎？即係好似本身嗱，我自己啦，先我問咗呢個肥人啦，話你打我痛，梗係痛啦，點會唔痛嘅啫？邊個話肥人俾人打唔痛？冇可能嘅事。 好中意打人哋啲肥仔啲肚腩，我好衰。 係啊，跟住覺得話你咁肥實唔痛啦。冇可能嘅，其實咧， 但係都有個概論，就係話一個肥人同一個瘦人跳樓，究竟邊個搭落去死先噶嘛？ 係， 即係話瘦嗰啲咧冇嗰啲脂肪補啊，咁啲內臟會搭爆喎、 啊。跳樓啊，講運氣嘅啫。咁啊，嗱，繼續講落去啊，即係恐龍係咪真係攞槍打唔死咧？我絕對認為係冇可能嘅。唔會係攞槍打唔死嘅。 其實總有啲即係致命弱點啊嗰啲。 唔使㗎啦，你就好似城市獵人咁，你攞支密林打槍都死。 嗯。 即係就算即係你恐龍咁，好似你長期啲電影嘅謬誤就係攞槍打恐龍，你打佢四支佢係冇事嘅，就算佢啲腳中咗子彈，佢仍然係企得快喺度。 佢哋俾哥斯拉影響咗。 現實上咧，如果你就算咩生物都好，恐龍都好，你用槍打佢只腳。佢腳嘅關節或者韌帶一受到問題，佢只會係好無助咁趴喺度慘叫。佢係冇可能咧，隻腳打中又冇事，淨係打個頭先死係唔會噶。外星嘅生物有可能，但係你話地球係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質做出嚟嘅生物咧，就冇乜可能嘅、尤其是咧動物嚟計，其中一樣嘢人都係你嘅弱點，除咗話你嘅頭、你個心之外，其實你隻腳同埋你的關節就係、因為直接影響到你冇得行 啊、 你移動唔到啊嘛、 嗯， 所以好似譬如第二集咁，點解我話做得唔好咧？條暴龍喺個即係嗰個市鎮入面喺度去鬧事啦，嗰一 part 咧好明顯咧，佢就係借鏡哥斯拉嘅。 係啊。 首先第一，我想講咧，其實條恐龍係咪有可能暴龍係咁大條咧？其實係絕對啱嘅。第二條嘅 size， 第二集嘅 size 係啱嘅，我自己覺得。 但係我覺得無謂咗啲咯， 但 係係 啦，但係咪真係咁勁？ 需要咁去鬧事？ 俾車撞又冇事，跟住俾槍打又冇事咧，我覺得就太誇張啦。 即係你諗下佢幾兇殘都好，你到時嗰個咁現代嘅地方咧，其實佢會受驚嚇嘅一定。 同埋恐龍喂，佢好驚喎，佢好似唔驚，喺度反正佢係要嚟咬人，要嚟殺人，佢係要嚟破壞。但係我成日都話啦，動物佢本意佢唔會破壞噶，佢會係驚佢自己走咗啊。咁甚至 我覺得第一集係最人性化。 更甚至佢可能喺佢隻船上面 失控嘅時候，佢已經驚到自己跌咗落海啊！係 啊， 佢就唔會話喂，佢好有老謀心算咁樣，仲要走出去去追人啊，去咬人啊！ 佢真係好肚餓咩？唔多， 除非嗰個係人。所以咧，佢第二集點解話我話唔好睇咧？就係佢將人性擺咗落恐龍身上，恐龍已經唔再變咗係一樣咧藥引去吸引你入場，或者係去證明嗰樣嘢係真。已經恐龍係由一件事物變咗做一個人，變咗做一個角色。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唔好。至於去到第三集咧，更加去玩埋什麼兩條暴龍要去救個 BB 啊！跟住呢你帮完个暴龙仔医脚，佢父母就要加害于你啊，好冇人性咁样。因为佢真係佢係动物嚟㗎嘛。同埋你点解要将呢啲情节呢，人性嘅情节摆咗落去个动物身上呢？即係呢样嘢，即係正如好似你， 所以我觉得第一集吸引咪吸引咗呢样嘢囉。 係啊，即係好似你大白鲨咁，係咪一定要啄住你嗰架船，一定要咬死你啲人呢？佢同你冇仇㗎。是不是啊，即是难听啲讲，佢咬你，佢不如落海兜多两条鱼食啊。 嗯。 是不是啊，即是佢为咗饱肚㗎嘛，但你唔代表人係特别好食㗎嘛。是不是，咁所以即其实呢呢样就係嗰种卖弄人性呢，但你一过咗度呢嗰件嘢就唔好睇啦。 嗯。 所以呢可以话呢侏罗纪公园呢好睇就係成也是梦，败也是梦，个梦做得太过夸张。 嗯。 即佢个梦发得真实。就 OK 嘅，但佢一唔真實呢，脫離咗個夢嘅現實呢，就開始唔好睇啦。咁所以你話第四集有冇吸引性，有冇噱頭呢？絕對有。但係已經去咗行到呢種呢，話恐龍再進化做呢個蜥蜴人或者恐龍人呢，係有噱頭，但係已經係同侏羅紀公園呢一個嘅題材或者佢原意第一集想講嗰樣嘢呢，係已經係背道而馳。即係你問我而家嘅實驗，即係話長毛象啊，都有辦法可以係重新去將佢做出嚟啦。 係 有冇辦法將恐龍做出嚟呢？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可以㗎。係咁即係侏羅紀公園呢，我哋93年嘅侏羅紀公園，而家擺2012或13年將佢入面嘅概念做出嚟得唔得呢？係有機會做到。 係 或者2023、2033年可能做到，假如冇世界末日的話。 係 但係係咪即係話再去到恐龍人啊？點點點咧？咁可能咧，第一佢要急住。因為而家好多嘢冚唔住啦，佢要滲透，等人類真係去開始接觸多啲呢啲古靈精怪嘢咧，去到有朝一日咧，真係有是但一個國家嘅政府捉咗一個堅嘅外星人或者恐龍人出嚟，去同全世界嘅人 say hello 嘅時候咧，未至於啲人會驚到太過恐懼，跳樓死又成，即係可能係佢一種大眾式嘅要你接受潛移默化。咁第二咧就係、是有冇可能咧？就可能即係咁講啦，93年出嘅時候，你唔會 prefer 到。可能20年之後2013年會做到嗰樣嘢或者點，咁可能佢而家就係佢亦都係俾定一啲未來嘢俾你睇囉。咁所以但係你問我，如果侏羅紀公園嚟計，佢嘅主題就係在於係佢一開始根據返本小說咁樣做返出嚟，搵個島入面整恐龍，而個恐龍呢兩個字嘅定義就係佢係已經去到即係絕種之前嗰、那個 stand 就係為止恐龍啊！你再上去變咗做蜥蜴人啊，或者你恐龍再進化咗會兩隻腳企起身啊，嗰樣唔係恐龍嚟㗎啦，係一個新嘅物種咯、啊。 嗯， 即係變咗已經脫離咗恐龍嗰、那個恐龍呢兩個字嘅定義，所以就唔係侏羅紀公園啦。 嗯， 好，其次咁第三集咧就即係亦都有講到啦。第三集其實你留意個 logo 咧已經唔係暴龍做 logo 啦， 係啊， 就係嗰條咧更加大背脊有鰭嘅棘龍啦。嗯咁嗰條棘龍咁就即係同暴龍打嗰幕就好出名啦，就條暴龍因為扭佢條頸，但發覺佢好似條蛇咁嘅，有多重關節，就扭唔斷嘅，倒返轉呢就俾佢一下就掰斷咗條頸，咁就死咗囉。咁究竟啊即係喺入面呢樣係咪代表弱肉強食呢？其實唔係，呢樣係代表進化。咁所以呢其實呢侏羅紀公園呢佢其中一樣呢佢玩緊嘅嘢呢嘅人性呢就係你嘅進化同進步，所以我成日覺得咧，佢嘅潛台詞咧，其實佢背後咧，佢要潛出嚟咧，佢就係講緊嚟緊會有一啲嘢咧，係可能係人類前所未有、未去了解過或者接受過，但係會出現嘅，包括我所講嘅什麼蜥蜴人啦、 啊， 或者其實大家要探究翻，其實呢個世界點解人類行到呢一步咧？點解會行到呢一步？即係好多人咧譬如做生意你發一達。但你只會去諗啊，每日都喺度諗我點樣再做大啲啲生意，我點樣再去做啲投資， 我又去置下業，去享受人生。但你冇去重新諗過呢，假如我當陣時候我係點樣行，我點樣成，你大家係唔會做個回顧㗎。所以其實侏羅紀公園呢，我覺得呢，佢去到最尾呢，佢環繞返呢，佢就話俾你知，其實你要去諗下，假如人類退後返，喺未即係人類未去到而家呢個情況之下，你要去搵返以前出嚟㗎嘛。咁你求真嘅時候，你就要幫自己去打造假如嗰樣嘢仍然存在啦。咁嗰樣嘢仍然存在之後呢，你就係倒返轉啦，就係從呢一樣嘢去審視自己。所以其實呢，侏羅紀公園呢，其實佢係等於呢，佢係提供咗一塊鏡，從恐龍去研發返恐龍呢樣嘢呢，嚟到去側面反射返俾人類自己睇，究竟喺塊鏡子入面嘅人類係點樣呢。咁而人類呢，其實有幾樣嘢呢係其實會導致人類係出現問題嘅，就係、包括人嘅情緒，包括貪婪啦、恐懼啦、唔負責任啦、好奇啦、唔輸得啦，即係要爭勝啦、所有所有嘅情緒其實就係、即係話翻俾你知啊，呢樣嘢咧就係人類你同恐龍之間嘅差別。點解你行到呢一步咧？就是、因為你有呢個情緒，咁而情緒嘅來源就係你嘅靈魂，你入面恐龍冇嗰樣嘢，而你有你嗰個靈魂嘅探究。所以其實即係可能會講得比較深啲、就是，就係其實侏羅紀公園就係人類審視自己嘅一塊鏡子。 嗯， 系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有啲听众咧，咁啊，可能未必会接受到我哋呢种讲电影嘅方式，就系、是，喂，你完全真系唔剧透啊，你不如讲下个博士喺入面又点啊，点解用嗰只车啊，咁啊，点解有个侏罗纪公园个地理位置系点啊？我哋真系唔系提供呢啲资料啊，因为第一，我哋自己咧，我哋好中意嗰套戏，但系我哋唔系话真系要抡到咧，系每样嘢都知道晒，即系例如 Iron Man 咁。我真係唔會抽時間咧去講佢究竟嗰個中間嗰個深口燈咧係乜嘢原理去發電啊！我都話科學嘅就留俾阿台長啊，留俾啲其他人去拆解。我哋咧就唔會亦都探究究竟有冇可能真係喺只蚊入面抽地血就做嗰只恐龍咧？我哋係唔會研究呢啲嘢嘅，我哋反而就係研究套戲佢想表達啲乜，咁而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收到啲乜，我睇到啲乜嘢出嚟，我就將我睇到嘅感受講翻出嚟。 如果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話一路解釋，即係一路講翻套戲嘅話，就其實我不如播翻嗰套戲出嚟算啦，係咪先？ 啊，大家去 YouTube 或者土豆下咪有咯。咁、所以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我哋想你聽完呢個節目之後咧，你真係咧會係開翻只戲嚟睇啊，即係開翻嗰套片嚟睇，去重温或者用你而家嘅角度去睇翻你細個曾經睇過嗰啲出戲，得出嘅而家嘅感想係乜嘢？ 嗯，未必一定係同我哋一樣㗎。 我有啲後悔咧，怪誕成之夜咧，我哋做劇透係劇多咗啊。 嗯， 係透多咗啊。其實應該再簡短啲。 但係都係忍唔住精彩咯，仔啊嘛。 同埋冇辦法就係、是、因為始終有好多人咧，真係咧，尤其是卡通片咧，佢未必真係睇過。 嗯。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焗住咧，真係要劇透多啲咯，但好似孤鴨仔咁，我哋係冇劇透不濟嘅，只不過你 係 因為我哋只不過話俾你知入面有啲乜嘢係你值得睇嘅，咁所以你要去更加去留意咯。嗱咁啊嚟到呢度咧，咁啊又係相關精品唔係相關產品介紹下啦，咁啊即係次次嚟到尾聲咧，咁有啲聽眾咧特別中意玩玩具啊收藏嗰啲咧就好開心嘅。我亦都知道咧 Iron Man 咧其實有聽眾咧就專係聽我講 Iron Man 玩具咧，跟住就問翻好多問題啦咁樣。咁啊，侏羅紀公園喺你嘅角度， 康師傅恐龍貼紙 係同埋萬寧恐龍收藏卡之外，仲有啲乜？做啲乜嘢咧？ 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太驚啦，因為嗰、那個即係我話我嗰陣時恐龍展，其實我記得好似係要排隊買相關嘅精品，但我驚咧就係掹住我媽衝咗出去啦，已經 係 蝕咗。 蚀咗咁 啊！座底应该有啲笔啊、簿啊嗰啲噶，应该。 其实咧，侏罗纪公园再加埋恐龙嘅嘢咧，其实太多啦，由书啦，至到去讲相关嗰啲纪录片啊，乜嘢都好咧，真系多到不得了。你根本咧去到就算你唔系用侏罗纪公园呢个牌头，你出件恐龙嘢都卖到钱嘅嗰阵时。咁所以咧，真系多得太犀利啦。咁但系讲下侏罗纪公园吓。有邊啲玩具先啦，講下 LEGO 其實係有出過侏羅紀公園 嘅項目嘅、 哦，即係一個集啊， 係、就、啦、是，就係同唔係喎，係侏羅紀公園第三集喎，所以佢就冇出過侏羅紀公園，係淨係出啲場景，例如係喺架車度俾只恐龍追啦，條棘龍走去撩架飛機啊嗰啲啦，但係當陣時咧啲 LEGO 嘅技術就唔係咁好啦，即係九幾年咁啊，即係唔係話技術啦，係個即表達冇咁靚啊，咁、反而而家 LEGO 咧就有個系列就叫 Dino，就係恐龍嚟嘅，咁以前咧 PS Two 咧有隻 game 咧叫 Dino Crisis 啊，就是恐龍危機，就是、生化危機嗰班人嘅做班底去製作，就係將喪屍變成恐龍咁打啦。咁啊都好出名嘅呢隻 game。咁啊喺 game 方面咧，《侏羅紀公園》咧好多啊 ，Game Boy 又有，以前嘅超任又有，真係多得太犀利。甚至乎你而家上網揾啲 Java game 咧或者 Apps 咧都大把。咁啊～一路行一路打又有啦，咁比較以往呢，即係我哋樣咁講啦，將啲恐龍系嘅遊戲呢都歸納埋佢啦。咁以前呢有隻 game 呢就係呢個 PlayStation 同 Saturn 嘅，就幾出名嘅。咁套名嗰、那個 game 呢就我冇記錯，淨係叫返侏羅紀嘅，就做 Jurassic， 就冇話公園嘅。咁你就係呢有一條蜥蜴開始做起，咁你透過去食嘢啦，去進化，即係一個動作 game 嚟嘅。最尾你會變成暴龍。系啊，咁啊呢個 game 咧， 即 係 好似嗰個快雲碌碌下變成一個 新 角色 咁。咁啊，其實咧幾好玩嘅，同埋意念幾好噶。咁但係當陣時即係我冇玩到呢隻 game 啊。咁但係當陣時即係我了解過咧，其實呢隻 game 係唔錯嘅。咁我會覺得比起嗰啲正傳侏羅紀公園啲 game 咧更加好，因為侏羅紀公園咧有好多 game 咧都係不離不開射擊啊，跟住啊走啊嗰啲，咁甚至乎好誇張嘅我都話啦。槍打唔死恐龍，去到你侏羅紀公園出有隻某隻侏羅紀公園嘅 game 啦，我講一件事，大家會覺得好恐怖啦。打死一隻大嘅恐龍要40支火箭炮先打死佢。 黐線！ 嚇、啊，即係40支火箭炮成個侏羅紀公園。 自己係哥斯拉。 係啊，炸到變成熔咗得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冇咩好提啊。但係遊戲方面咧，咁啊近幾年都冇乜好嘅遊戲出過啦。咁啊，另外咧，《侏羅紀公園》咧就即係我覺得啦，最緊要咧，大家咧可以欣賞佢音樂啦。咁其實開頭咧，我哋個音樂咧，頭先片頭嘅音樂咧，就純粹喚起大家記憶，就唔係呢個完全版嚟嘅。咁啊喺個我哋呢個錄音完嘅之後咧，我哋會送翻一首咧完整版七分鐘嘅《侏羅紀公園》音樂俾大家。咁啊，點解個音樂叫大家要欣賞咧？咁啊即係我哋呢個電影系列咧，我哋通常都會輯一啲原裝嘅相關嘅音樂落去啦，好似上次孤阿仔都係啦。咁入面啲音樂咧，佢有啲咧就做得好，我哋一定會加嘅。例如《侏羅紀公園》咧，佢成個音樂咧開頭係好柔和啊，你感覺咧係有啲似 B B 仔咧，瞓喺個 B B 床上面，有啲播啲俾 B B 仔聽嘅音樂，跟住去到中間咧，就去到咧個音樂咧係好激昂啊，跟住再去到最尾咧就係、是消失得好快。其實成首音樂咧，就係俾你經歷曬佢成個侏羅紀公園嘅劇情，就係、是、由誕生嘅喜悦、温馨，去到激昂，去到係失控，去到係無情嘅終結。 冇錯。 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咧係可以好好咁去搭真啲呢首歌啦。咁一間咧，我哋完咗個節目咧，我哋就會原首係七分幾鐘嘅版本咧，會播翻出嚟。咁啊～另外啦，即係侏羅紀公園咧，其實帶嚟啊，除咗話帶出恐龍潮咧，仲有啲咩好實質嘅影響咧？阿琪琪，你覺得？ 有咩實質影響啊？ 嗱、對電影方面啦，你有冇之後再睇多啲電影，你覺得，咦，佢有啲借鏡係借鏡侏羅紀公園啊？ 有就梗有㗎啦。 例如有一套咧，你自己好中意嘅，就係、是、講呢、這個博物館驚魂啊，記唔記得？ 啊， 係 啊，翻山侏羅。 係啊，翻山侏羅紀啦，即係台灣嘅博物館驚魂啦。就真係咧，入面條恐龍啦，就係、是好似抄翻侏羅紀咁。咁但係條恐龍就係同個主角係朋友嚟嘅。係。咁就就唔算話係即係侏羅紀咁係攻擊人啦。咁另外咧，其實之前咧咁有套電影咧就叫Cover Field 啊，末世恐殺有冇見過？即係講只好大隻怪獸咧。其實咧好多呢啲之後嘅怪獸片咧。其實佢嗰個巨型嘅怪獸同埋嗰種不可抗拒嘅壓迫感咧，都係嚟自侏羅紀，即係好直接咁講咧，佢係亦都係有借鏡嘅，即係佢對往後嘅電影去發展咧，去拍啦，尤其是佢有幾幕，例如個恐龍，佢要食嗰啲車入面嘅人，撞爆咗個車架，跟住攞住塊玻璃擋住個頭， 佢透住嗰塊玻璃，佢撞唔裂塊玻璃，但佢係咁冚。佢呢一啲嘅拍攝手法咧，同埋表達方式咧，呢種我哋叫乜嘢啊？張力。咁、以往咧，張力係人同人之間做對手戲時候出張力嘅。咁佢咧就係、是、正式就係、是、我係透過一個CG， 即係透過虛擬嚟到去爆張力出嚟。即係好簡單咁講，近期啲啦，復仇者聯盟啦嚇，變形合衣成個攞 3D 做出嚟，或者成個都係攞呢個 CG 做出嚟，電腦特效嚟嘅啫嘛。係咪啊？但你見到佢同阿洛基對打嘅時候，那個張力啊！即係佢好活生生咁樣將一個人扮嘅洛基喺地下度帶嚟帶去，係咪啊？即係嗱嗰種人同埋CG 電腦特效嘅互動啊！即係呢一種就係佢影響得其中一樣，我覺得深遠嘅。即係以往係佢係將係人同人同道具嘅 隔開咁樣， 係啦，就而家就變咗就係人同電腦合拼， 即係好似真嘢一樣。 係啦，咁啊，以一個電影陰謀論嚟講啦，佢之後拍一套戲叫即係都 AI 啦。其實佢係咪就係話緊俾你知，其實人同埋電腦或者機器終有一日係會融合嘅咧？咁樣嗱呢度咧，我賣個關子，唔講字先。咁關於即係其實好多套佢嘅戲啦，例如嚇即係有作下預告啦，例如可能奪寶奇兵我哋又會講一講啦，係啊，因為都係一個好成功嘅系列啦。咁另外咧有啲乜嘢？ 學到好多嘢 嘅。係啊，另外有啲乜嘢係有機會講咧？咁包括有聽眾啊同我哋講，喂可唔可以講下變形金剛系列咧？咁樣即係講下變形金剛，其實我哋自己啊點睇變形金剛電影呢、這個呢三集加埋嘅系列，其實。好似話喂，佢講最尾月球後面有嘢，其實會唔會而家有咁多又話影到月球後面又有金字塔啊，又有好大個玻璃幕，又有建築物啊，咁啊，亦都好多套同月球相關，話月球上面係有外星人或者係有古文明嘅嘢，其實係咪講緊不停啊透露緊啲信息，其實月球係有問題㗎咁樣，咁有聽眾想我哋講啦，咁啊我哋會考慮嘅，咁另外呢我都話啦，電影呢個系列咧，我哋出發咧就要嚟自一啲我哋自己好欣賞、好中意嘅電影啊。咁我可能會抽一集會講呢一套咧，就我自己好中意，但可能大家就未必會好中意，但係得一套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幾著名嘅標誌性嘅電影啊，《這個殺手不太冷》啦。即係我想講一講，因為其實第一佢入面嘅即係嗰個主角啦嚇，嗰個 Leon 啦。咁啊，係一個我好中意嘅演員嚟嘅。咁啊，上年老係啦，咁啊係同埋叮當啦，而家咁啊，另外咧，佢入面嗰個女仔啦，個女主角咧就係後屘做《星球大戰》嘅公主啦。咁啊亦都係而家做雷神嗰個女主角啊，即係做哈天羅個女主角啊。其實就係嗰首女嚟噶嘛。咁即係其實我都想講啊，其實好難得嘅一個你見到哇咁細個做戲已經係咁入戲嘅一個演員。甚至乎我覺得佢喺《這個殺手不太冷》嘅表現係好過佢做《星球大戰》嘅公主，係真係完全係入戲噶。咁所以咧，即係我都想講下啦，同埋亦都講下喂，《這個殺手不太冷》背後啊，即係佢講出嘅一個道理啦。喂 ，no woman no kiss， 就係作為一個殺手，唔可以殺女人，唔可以殺細路。喂，佢呢種即係佢後面背後嘅潛規則係講緊乜嘢咧？其實我係即係好有自己嘅意見咧，想去講講嘅，因為。呢套戲咧，亦都係一套我極度中意嘅片啦，亦都係包括嘅音樂啊，同埋佢背後嗰個含義咧，我係即係我自己係睇到好中意嘅，咁所以我會抽嚟講講啦，好想。咁啊，另外咧，港產片方面啦，咁啊，古惑仔咧，咁啊即係慶幸啦，咁都有啲聽眾聽完都話覺得啊，古惑仔你哋講港產片都 OK 喎，喂，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啊？咁樣，咁呢度咧，我哋要。慢慢度一度啦，咁即係雖然咧，坊間都好多電影節目咧都有講過下周星馳，咁其實咧大家都圍繞住有話佢而家拍啲戲又點又點，咁啊以往拍啲戲又點，咁不如我哋大家做個 review 就係、是、我哋可能講翻一啲咧八至九十年代我哋好欣賞佢嘅電影，咁包括可能賭神啦、食神啦，揾幾套係舊嘅，但我哋講一講我哋中意啲乜，或者講一講其實周星馳背後咧，我哋反而又係想即係抽啲篇幅講下，喂講下吳孟達啊。講下一啲我哋中意嘅演員喎，點解周星馳啲戲咁得意咧？咁樣，或者我哋會講翻啲係佢嘅舊片咯，就唔係佢新嗰幾集，即係譬如你話功夫啊、少林足球啊、長江七號啊，我哋未必講呢啲啦。 家有喜事系列 係啊，家有喜事系列其實我覺得佢都唔係拍得咁好嘅，即係佢往後幾套咩千王二千啊嗰啲，其實喺我心目中咧，周星馳咧食神之後已經完結咗啦。 即係周星馳去到食神之後，已經係完咗咯。甚至乎你話咩鹹運茶餐廳啊，有啊，阿郭文輝咁樣，其實嗰啲遠離咗咯，唔係嗰種風格啦，即係唔係嗰種無厘頭嘅風格啦。無厘頭嘅風格係影響好遠咯。 好似佢嗰陣時嗰個病咁咩突發性咩喪心病狂歇斯底里， 係啦係啦，就係呢啲咯。咁所以揾一集，我哋如果係講周星馳，我哋會講呢啲啦。咁啊，其他嘢都係賣個關子先啦。咁啊，侏羅紀公園咧，希望大家咧，即係唔會話覺得好失望啦，因為我哋真係冇話由頭到尾係講曬成個劇情啦，因為我哋唔中意咁樣做節目嘅，我哋中意嘅就係講完我哋意見。跟住咧，話俾你知，其實呢套嘢好睇嘅，你翻去睇啦咁樣。咁啊，《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啊，大家就如果有時間嘅，一定要重温翻。 係。 咁就另外咧，下年咧會有上 3D 版咧，咁 3D 版咧，咁我亦都會去睇嘅。咁啊，琪琪去唔去睇咧？ 都 OK， 有興趣。 係有興趣嘅一齊去睇，睇完我哋又講一集啊，講下 3D 版啦，好嘛？或者講下，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侏羅紀公園》咧，我曾經係探究過嘅，我覺得呢套戲唔需要 3D 嘅。因為入面本身已經好真實啦， 係啊， 咁啊，所以其實我哋去睇下究竟 3D 版係咪真係有需要去拍 3D 啦，好嘛？咁啊，到時出完咧，我哋再同大家做個分享啦。咁啊，希望啊世界末日真係未末嘅，咁仲有得睇咗 3D 版先啦，因為如果唔好彩嘅就係講緊而家都十一月尾啦，咁啊可能12月中就世界末日啦嘛。 我都攞定假 㗎。攞定價啦，其實世界末日都好啊，抹咗佢啦，唉，做人咁辛苦咁啊，係嘛？好啦，咁啊，最尾同啲聽眾講聲拜拜啦， 拜拜， 拜拜。